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3集，被表白的冬至。 今天必须给他交代， 给我呀！ 道歉，道歉，没事。 说清楚。 冬至与张行不在同个病房，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，只听见隔壁说话声越来越高，到最后更是传来了激动的吵嚷动静，持续了好一阵子。冬至忍痛下床跑去看，正好看见警察与医院保安陪同一对中年男女离开，后面还簇拥着一大群人，看上去像是姚家的亲友。老郑看向冬至：“ 你咋出来了？ 动静太大，出来看看。现在怎么样了？”“ 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人家父母着急上火也是正常的。我已经跟警察那边对接了，会请警力去帮忙搜寻，了慰家属的心情。毕竟也不可能说出真相，又交不出人家儿子的尸体。小姑娘被对方父母迁怒了，正委屈着呢，快去安慰安慰吧。小姑娘长得不错，又对你有意思，赶紧趁机把人拿下来。 这不是趁人之危吗？ 难怪你到现在都找不到女朋友。 还好意思说我，你自己不也是？” 冬至心里这么想，但还没说出来，就已经被老郑一脚踢进门。张行果然眼眶红红，像刚哭过一场。冬至把自己在网上买的小盆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。 很好养的，一天浇一次水，等你出院那天说不定还能长高一点。 那我怎么带回去啊？ 你可以在离开时送给别的病友，让他们继续养着。我在网上买了点零食，明天应该就能寄到，到时候分你一点。 大夫允许吃啊？ 老郑让我偷偷买的，他被大夫限制得更严，只能白粥小菜的吃，快受不了了。 谢谢你，东哥。其实当时我能死里逃生，也多亏了你。现在却反过来要你安慰我。 冬至揉揉他的头发：“ 你已经很坚强了，我也是因为前几年经历过父母去世，现在才比你好一点。人生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看开点就好了。” 张行看着冬至，后者笑容温暖，就像那盆生命力旺盛的盆栽，无论怎样的狂风暴雨都不会留下阴霾的痕迹，依旧生机勃勃，连带着也将乐观感染给身边的人，让旁人心底跟着明亮起来。张行忽然鼓起勇气：“ 东哥，我很喜欢你，你能当我的男朋友吗？” 冬至懵了一下，猝不及防。张行有点想笑，心想这样的男生怎么没有人发现他的好呢？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女朋友，所以不用急着拒绝我。你不会追女孩子没关系，我来追你好了。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。 冬至终于想到了一个借口，脱口而出：“ 你不是在骗我吧？”“ 当然不是啊。” 冬至是睁眼说瞎话。“ 不过对方并不知道，我也还没有想好怎么表白呢。”“ 那对方是什么样子的？”“ 高高的，瘦瘦的，挺漂亮，不爱说话。” 就在这个时候，敲门声响起，冬至如获大赦，赶紧在美女的悠悠的注视下去开门。趁着护士进来给张行检查，他顺势溜了。门外墙边，老郑靠在那里嘿嘿笑，说不出的猥琐：“ 你这人…… 漂亮小姑娘自己送上门呐，你居然忍得下心拒绝。”“ 以前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系有个女生喜欢上别系的校草，当时那个男生挺多女生围着，他也喜欢我们系那个女生，但是呢又没有喜欢到为了他拒绝其他女生的地步，就一直跟他玩暧昧，若即若离。那个女生以为对方真心喜欢自己，陷进去了。谁知道后来有一回看见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接吻，大受打击，上前质问他的时候，男生还说他自作多情。那个女的也挺傻的，一时想差了，直接就跳楼死了。听说那男的后来受到这件事影响，精神上也出了一些问题。所以啊，感情债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不要背得好。”“ 谁让你脚踏几条船了？ 你就选一条啊，眼前不就有吗？ 可是我不喜欢人家呀，要是拖拉不干脆，不是反而害了别人吗？ 老郑拍了一下冬至的脑袋， 男人哪有不喜欢漂亮女孩子的？就算嘴上说不喜欢，相处相处也就喜欢了。你可别跟我一样，等老大不小了才后悔。 哎，你是不是喜欢张行啊？ 我才不喜欢幼稚爱哭的小姑娘呢，老子喜欢熟女。 像王姐那样的？ 冬至乐了，他还记得老郑出场时一脸彪悍勇猛，不苟言笑。处熟了之后发现老郑其实也挺逗的。 他哪里算得上漂亮？ 老郑，你完了。 冬至也不说话，就默默地往旁边挪一步，再往旁边挪一步，慢慢挪回自己的房间。身后传来了王警官阴恻恻的声音： 哎呀，难为你跟个丑八怪合作了那么久啊，哼，真是委屈你了。 啊、哦，不是，警官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你别走啊，警官。 这是老郑黄急的声音。 不要在走廊上喧哗，影响其他病人。 这是护士的训斥。在那之后，冬至再没去张行的病房。张行倒是没事人似的，经常过来串门，绝口不提那天的事情。一个月后，张行出院，临走前还联系了父母，不过隐瞒了自己断腿的原因，只说是爬山摔断的，碰巧被冬至和老郑救了。张爸张妈千里迢迢赶来，一脸心疼地把女儿带走，当然也没忘了对冬至他们千恩万谢。张妈还想塞钱给他们，都被冬至坚决地推掉了。张家人走之后，老郑像往常那样不安分地溜达过来，就看见冬至在收拾行李。 哟，突然发现真爱，打算追着人家去了。 对啊，去北京找我的真爱何玉。 那你那些参考书看得怎么样了？ 每天都在看呢。 冬至拍拍背包，表示自己没懈怠。 笔试难度跟国考差不多，今年应考人数比历年都多，你也算是从咱们这儿出去的，可别给东北分局丢脸啊。去年我们分局推荐的就没能考上。 听他这么一说，冬至心里就有点没底了。 我把历年国考真题都找出来做了，现在大概60-70左右，再复习个个把月应该差不多了。难道其他人都能拿很高分？ 那倒也不是，去年我们推荐过去的考生是只刚修成人形的青皮狐狸，他考试的时候想用五鬼搬运大法作弊，让自己的小弟们去把标准答案偷过来，结果被抓了个正着，取消30年的考试资格，连带我们东北分局也挨批记过，在其他分局面前丢脸丢大发了。 这 王警官得知冬至要去北京，特地买了些长春特产，又让老郑开车送他们到机场。 小冬啊，虽然咱们认识时间不长，但姐姐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我呢，没有弟弟，是把你当弟弟来看的。以后有空就回来玩，姐带你回家吃好吃的。 王警官把吃的一股脑塞到冬至手里，又叮嘱路上小心，一路平安云云。听得冬至原本还算平静的心情顿时伤感起来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快走吧，他只要没考上，肯定有大把的时间回来看你。 滚！ 王警官气得直接踹了他一脚。飞机蓄势起飞，穿越云霄，长春的一切逐渐远去，北京的一切正在接近。冬至背靠软枕，望着窗外的重云，心情也跟着一点一点期待起来。 北京，我来了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